那昆明湖会消失吗？ 规划半个世纪，施工十多年，南水北调，中线通水，千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郑州豫剧院演出的豫剧《嵩山长侠》。在剧中，马刚良、马红霞分别扮演任长侠。 我是河南登封白沙湖人，我姓宋，人家都叫我宋老婆，儿子媳妇都是端命鬼，他们撒手去啊，给我撇下个孙子，就这一个孙子也让人活活给打死了。我含了几年冤，喉咙喊哑了也不管用，没法子，我只好自个儿劝自个儿。宋老婆呀，宋老婆，不能咽得起你也得咽，谁叫咱是个老百姓嘞。有一天听说公安局来了个女包公，搞了个局长接待日，我饭碗一推，拉出柜柜，我都到公安局喊一碗去了。 任局长，没事吧？ 没事，睡。哎， 任局长，你也该休息休息了。 哎，小玲，哎，把今天的材料整理一下，一定要逐条落实。 哎，你休息吧。 哎， 任局长，不要紧吧？ 没事。 你小点声好不好？任局长刚刚休息，你明天再来。 俺来一趟不容易。 大娘，大娘， 你叫俺姐

地下的冤魂，学一学老婆我天大的 说声对不起呀、对不起，让恁老保守了啊。

争气，没想到你群星胜出一剑比比剑，惊得孙山惭愧 幸福浪漫。

争光啊！妈没有白疼你，我的好闺女 姥姥。 乖。